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45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话说九叔他们就在咸水镇回来了，婷婷呢就跟了一休大师回去修行，武士威威哥呢就去了黄石镇继续做他保安队长，师徒三人呢就徐徐回清水镇的义庄了。一回到去啫，九叔就吩咐秋生和文采快点去准备啲墨啊、朱砂啊、明矾啊，仲有烧衣用嘅纸啊，要空白嘅，就要准备清明嘅一啲事情啦。咁秋生就问啦：师傅啊，其实我想问咧，咁清明同七月十四有咩唔同噶？九叔就讲啦：清明咧系用嚟祭祀祖先噶嘛，咁你唔会烧衣纸？系咯，会咯。 哎呀，师傅啊，我想问下咧，清明嘅烧衣纸啊，佢哋啲亲人系咪一定收到嘅咧？咁啊，如果系七月十四啲人又烧衣纸，其实烧俾边个啊？你话 九叔就讲啦，清明咧就系烧衣俾啲已故嘅亲人啊嘛。至于下面收唔收到咯噃，首先要睇已故嘅嗰啲亲人咧系咪当位，一般嚟讲都喺坟前上面祭祀嘅。咁如果有祠堂嘅，咁佢哋亲人啲灵咪就喺祠堂咯。 哦，咁如果系游魂野鬼咧， 游魂野鬼，冇就乞衣咁咯。哇，咁都几惨喎，师傅。咁佢哋会饿死噶？ 乱噏啦，游魂野鬼好阴功噶，一系就系战乱横死街头，有啲吓死而乡，有啲冇晒亲人。七月十四他们都等钱洗的嘛。 哦，所以就要引好多饮狮子。那其实如果有人做善事在乱葬岗上烧衣纸，他们收不收到的呢？ 一般都收到的，不过靠抢，乞衣抢米你见过没？ 乞衣抢米就见过了。哇，那真是鬼咁狼胎的。 哎呀，师傅啊，那你年年都要印银纸，我识印银纸就好啊。我印嗰啲系阴曹纸。 三师徒一边倾住偈咧，秋生就已经攞咗个好大嘅盘，里边系装晒墨啊、石灰啊、朱砂啦、明矾啦，喺度中下中下，将所有印料咧就捞匀啦。文才也不闲着，捧住一沓沓好似宣纸咁嘅嘢，摊开喺啲木牌上面刻字啊，准备印银纸啦。咁啊，秋生啊继续问啦：系罗师傅，你印咁多银纸其实攞嚟做咩噶？ 呢啲系相当于系地府嘅通行银票。你都知啦，出边除咗买嗰啲咩金元宝啊、溪钱之外，上边啲银话乱鬼咁写。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！我上次去买嗰阵咧，吓分分钟啊，成50000万两又有，100000万两又有，睇起身都唔系阳间嘅数字嚟嘅。咁究竟系咪真系咁多嘅咧？咁啊，梗系假噶啦！哇，假咁啊，真系呃鬼嘅啫。 系啦，师傅，咁佢哋攞咗啲银码系咪真系有用噶？ 所以咪我要烧咯，好简单啫。你谂下，我求其抽张银票俾你，如果冇相关银号嘅盖印，你又用唔用到呢笔钱？ 咪梗系用唔到啦，师傅。 咁咪系咯，我印嘅呢啲银票就系货真价实，可以喺阴间通用噶嘛。哦，师傅啊，咁即系话，其实烧衣嗰阵咧，唔好买咁多嗰啲写住银码嘅，宁愿烧多啲溪钱啊、元宝啊，咁嗰啲更加好、啊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俾粒银你，咁就系银，一两就真系一两，二两就二两。我俾张银票你，写住50000万啊，你使得到咩？ 秋生听到就笑啦， 吓，你又咪话师傅？上次文才买足啊，咪收咗50000万两咯。 文才讲啦，啊，你讲到咁鬼叻，好似你识咁，你识你讲啊笨。 三师徒一边打闹住，只见九叔咧亦都刻好咗块板啦， 嚟攞过嚟啦。 咦，师傅挑好咗啦。 系啊，你哋将啲纸打开，然之后攞啲墨水涂喺块木板上边。对准啲啊，一个个印吸上去，然之后裁翻开佢啦。 秋生和文才应一应声，各有各忙啦。只见到啲空白嘅溪前摊开咗咧，啊或者就唔能够叫溪前，总之就好似一啲宣纸咁薄薄切切嘅纸咧，打开咗大概几长咧？大概咧就系四尺就乘以两尺，好似印报纸咁咧。秋生同文才夹手夹脚，攞住师傅刻好咗个人，吸又一个，吸又一个，吸完之后咧，仲要对准啲边角，每刀纸啊，齐齐齐。上面五张下面七张咁样。印完呢，文才同秋生仲要攞个墨斗线在上面打弹，度啱每一张银纸嘅距离同尺寸。咁做做埋埋，天都快黑㗎啦。咁一边讲，文才同秋生讲啦，喂喂秋生点呀，佢忙咗一日啦，你想唔想抖下？ 梗係想啦， 你諗住帮我做咩？ 我唔係，我諗住听日帮你做。做你嗰份咯， 哇！你咁都得嘅你，咁你想去边啊？ 冇话，今晚去睇大戏啊嘛， 睇大戏 系咯，好似上次会一休大师咧，唔系话嗰个戏班嚟做夜审国怀嘅，我听讲啊，我嗰个戏班就今晚又嚟对隔篱村嗰度啊，我谂住数过睇戏嘛， 咁啊，好啦， 嗱，咁啊，今晚系有劳你啦。听日我帮你做埋嗰份啦，系咁啦，拜拜。 一边讲文才白白攞又走啦，阿九叔啊冇理到佢哋，一边啊埋头苦干。 埋头苦干乜嘢咧？ 原来系写紧证明噃。 嗱，证明就系咁写嘅。 只见九叔口噏噏，攞住一张黄色嘅大符，上面已经画好晒啲符咒噶啦，中间就留下一行字：自由。特许印人以签名为证，凭此辨伪，如有伪造，即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不超生。张符大大的抬头呢，就写着地府冥通银宝特制通行证咁样。 哇，咁九叔睇嚟真系印紧银纸啦。 秋生准备好晒啲嘢之后，一张张好小心咁啊解开咗啦。嚟到米话几系噶，三个人做咗成日，应该系印咗几大沓个冥币出嚟啦。秋生就立起一张一睇， 哇，师傅今年贵咗喎，五千两啊！我记得旧年都系四千两啫。 九叔一边写符一边就讲啦， 物价贵啊嘛，咁上面贵咗，下边就跟住贵，印多少少俾人哋使咯。 哇，师傅。睇嚟你平时呢就冇乜人情味，但係几有鬼情味㗎喎。 九叔个斜眼骨骨佢。 咩啫，做鬼都做鬼嘅样㗎嘛。阳间啲人已经生活得好惨下㗎啦。 咁係呀，你咪话今朝我买油啊，哈，你估下菜油升到8.2，花生油呢我哋食开嗰啲呀已经升到10文钱喎。 唔係啩。10文钱 是呀、啊、鬼叫朝廷冇阴功咩，今年啊啲花生油升咗3次价啦师傅。一边讲啦， 秋生一边行去九叔嗰边啦。 哇，师傅写完未呀？ 九叔啊啱啱写完，如有伪造即打入18层地狱永不超生，以此为戒以敬效友。 望望秋生， 你行过嚟做咩啫？ 我冇话嚟学嘢嘛师傅。 学你死人头，平时又唔见你咁勤力，同我数49张阴司纸过嚟啦。 哦，好师傅。 秋生咧，嗱嗱临啊跑入去，自哩喳喳数，系咁啊跑翻上去，个动作不知几快。只见到九叔咧，仲系聚精会神喺度写紧阳间寿命减，个减字啱啱写到一半啫。秋生一嘢就扑上嚟， 师傅数掂，搞掂，搞掂。 九叔个成个人一窒。望望秋生， 咁嘈噶，攞啲新净啲噶嘛？ 秋生啊望住师傅，哦，咁啊行走咗啦。九叔啊好似想隐瞒啲咩咁，眼神瞄瞄秋生，见到秋生行远咗少少啦，跟住斯斯缩缩点点啲墨，跟住又写啦：阳间寿命成因人，无好谂住签自己个名啦。只见到九叔舔舔支墨。望望秋生，5个衰仔唔见咗喇喎。 即刻就签名嘅地方咧，写低咗三个字。啱啱写完啫，突然间秋生就喺台底度飙出嚟：，哇，师傅，原来你真名叫林凤娇啊！ 哇，又几好听、啊，好诗意、啊，阿娇，阿娇，阿凤娇。 啪一声，九叔啊一巴升咗去秋生嘅面度，秋生一卸力，连除一番就谂住避开啦。九叔咧啱啱签完嗰张纸啊，一个空翻啊翻咗去秋生面前，凤娇你个死人头，一脚对秋生掹咗去啦。秋生咧好似马骝咁，连除一个吸翻打向后边。九叔啊知道佢系呢招啦，随手啊攞起身边一碌木棍喺地下嗰度一射过去。秋生落地嗰阵咧，啱啱啊踩只烟木棍，噼啪一声，搭咗个狗食屎，手上边嗰啲阴丝纸啊，撒到一地都系。九叔啊皱起同一字尾，背住双手喝过去， 啊叫啊叫咁，好好听啊！我警告你啊，如果有人知道我真名嘅，你一定死为定，听到未？ 秋生一边揞住个屎忽，捽捽下咁啊，攣翻起身。 我知啦，师傅， 嗱嗱临执埋啲嘢攞出去烧佢啦！啊叫啊叫， 咪九叔一边讲一边就抽起腰间支烟枪，锁锁背住手行翻入屋啦。咪秋生啊冇办法啦，又系自己衰多口嘅啫。一边揞住个屎忽，执翻好晒印出嚟，戒好咗啲阴丝纸咧，一堆堆咁行出大院啦，望望里边。哈，师傅啊，成日都用三味真火嚟到点火嘅，我又试下先。跟住攞咗个大缸嚟，即系专门攞嚟烧衣嗰啲缸咧，将就新印好嘅阴司纸全部掉晒落去，然之后集中精神向前一指，三味真火起，啪一声，即刻啊烧起咗啦。秋生开心啦，啊又长进咯，只听到九叔后边啊讲。 长尽你条命，阴司纸系最好烧噶嘛？ 哦，唔系、啊，啲火明明烧到好旺下噶、 啊，懒叻啦你！系你文才咧，成晚都唔见佢死仔走咗去边啊？ 秋生就话啦：，哦，文才啊，哼，佢啊想去睇戏，知自己生得矮啊，早啲去霸位咯。 睇戏？ 系啊，隔篱有戏班过嚟啊嘛。 戏班系今晚唱嘅咩？ 系啊，师傅你都知咩？ 点唔知啊？今晚嗰出戏系唱俾鬼听嘅，仲去霸位霸佢死人头咩？行啦！ 一讲完，秋生啊同九叔孭起个背包，夹夹脚咁行去村头啦。只见到村头咧有个戏棚啊搭起咗咯。文才咬住碌蔗，哦咁啊已经做紧戏咯。一个人啊企喺戏班面前喺度睇戏，睇得唔知几过瘾。一边啊咬住碌蔗， 哇！你话。今晚真系几过瘾喎，唔通啲乡亲啊唔知今晚有戏睇啊？唔使霸位得我一个啊，包场。早知今晚冇人嚟，又唔使咁早过嚟霸位咧。 只见台上面咧，嘟碌撑，嘟碌撑，咪台上演紧乜嘢戏咧？文才都唔知，大概演紧杨家将嗰类啦。只见中间一个武生凌空翻咗几个跟头，一边嘟嘟撑，嘟嘟撑咁走嚟走去。咁啊奇喎，唔唱词嘅，只见呢个武僧一个关斗打上台前面，一列嘅三袖摆摆架势，向台下一望，咦？点解有个人冻喺度睇戏嘅咧？不禁眼神疑惑起身。而与此同时咧，文才睇到兴起下面鼓掌，上面嗰个武僧咧打咗两关斗，见呢条友仲唔走嘅，系咁啊使眼色啦，走啦，走啦。入手啊！文才见到个大老官同自己挥手，当堂拍手掌，个拍到好大力。 哎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哎，唔使打招呼，你继续做啦。 呢个时候咧，九叔同秋生啊到啦。呢个戏棚咧比较简陋，用啲竹嚟搭起咗，用而家尺寸嚟到度咧，大概就一个篮球场咁大啦。周围都攞住啲白帆冚住嘅。只见九叔同秋生掀开咗隔篱嗰段白色嘅布帘，探个头里边一望，见到啊写文才傻傻更更咁啊，企喺中间度拍手。秋生啊讲啦：， 哇，师傅啊，你睇下文才一个人企度睇戏，好似好爽咁啊！ 点系唱戏俾鬼听啊？睇鬼影都冇只师傅，你呃鬼咩？ 九叔啊，左望下右望下，一边叹气皱皱眉。 你都未开眼，睇乜鬼啊？攞啲柳叶出嚟啊！ 秋生仔布袋里边揞咗两块柳叶出嚟，九叔亦都喺个袋里边攞咗樽嘢出嚟。 嗱，牛眼泪啊！ 一边讲，喺个樽里边滴咗几滴牛眼泪出嚟，搽咗喺两块柳叶上边，对住秋生只眼一抹，随即两块柳叶贴咗眉毛上边。秋生啊，眨一眨眼，成身打咗个冷震。九叔讲啦： 点啊？打完冷震未啊？ 九叔一手啊立起张布帘，秋生啊怼个头入去再睇过咯，不睇啊有自可，只见到文才隔离密密麻麻企满晒鬼嘅，真系乜鬼都有，要着住旗袍嘅，三尖八角嘅，不如只手嘅，抌住条脷嘅，披头散发嘅，冇咗半只眼嘅。呢班鬼嘅后面仲有四隻无常鬼喺后面担住碌哭丧棒，就好似依家睇演唱会啲保安咁啊，夹实啲鬼㗎喎。而最搞笑嘅呢，就是、有一隻老鬼驮住个背，身上面就挂咗隻卖烟仔啊、卖饼干嘅搭板，好似小贩咁喺啲鬼影上面穿嚟穿去，咁真係搵鬼帮衬。而文才呢，正正就动喺呢班鬼嘅中间。自己又浑然不觉噶噃，一边系咬住嘴，一边系摁住脚。 哎，好啊好啊，哇呢、这个关刀打得真系好，好好嘢好嘢。 秋生见到咁，望望九叔啊讲啦， 师傅啊，唔睇得唔得啊？ 九叔啊斜眼瞄瞄佢， 咁好睇，做乜唔睇啊？ 系咧，师傅，上面企住嗰四只无常系做咩噶？ 鬼差咯。负责压界同看住呢啲无主孤魂㗎嘛，等佢哋睇完戏啦，带返佢哋落去㗎啦。 师傅啊，你都未答我问题呢。 咩问题啊？ 咁又唔係七月十四清明咋喎，咁多鬼上嚟嘅。 跳啦咪，都话你平时读多啲书啦。民间传说呢，七月係鬼月，所谓嘅七月十四其实又叫遇难节，又叫中元节。而真正的鬼日是七月十五。 点解系七月十五嘅？ 中秋系咩日子啊？ 八月十五咯。 咪系咯，鬼节咪七月十五咯。 咪咁都得嘅咩？咩中元节、盂兰节系咩嚟噶？ 中元节呢就是道教嘅名，民间俗称嘅叫七月半。一般呢就是民间用嚟庆贺初秋啊丰收，酬谢大地天神对佢哋嘅恩赐。 哦，系咪真系好似咩收成大会嗰啲咁啊？ 差唔多啦。七月半原本系上古时代民间嘅祭祖节嚟嘅。 咁咩盂兰节又系咩嚟嘅咧？ 佛教嗰边呢就系、是、叫盂兰盆节。 盂兰盆 系盂兰盆，又称盂兰盆会、盂兰盆宫。 哇，呢啲关佛教又关事嘅咩？ 相传佛祖有个弟子叫做木莲尊者，佢阿妈呢生前就好鍾意食鱼子嘅，就系鱼春呢。咁呢个木莲尊者收到六通智慧之后，就想准准考。咁就望望地府啦，见到佢阿妈入咗饿鬼道。 饿鬼道啊？ 係啊，食鱼子呢即係断人子孙，杀业好大㗎。饿鬼道呢永远都食唔饱，饿到皮包骨。于是木莲尊者谂住攞啲斋饭俾佢阿妈食啦，点知啲斋饭一喂到佢阿妈口里边啫，即刻就化灰。 哦，即系饿鬼到，即系话饿鬼到，即系有得食都食唔到啊！ 系啊，所以饿鬼到又叫饿唔鬼死你到咯。总之就系见到食嘅食唔到，咁当然木莲尊者就好伤心啦，就求佛祖讲可唔可以帮帮手啊，准准考啊？佛祖就话。你阿娘嘅罪孽深重，一个人系解唔掂嘅，要靠十方僧众嘅道力先得。于是呢，就揀咗鬼门关大开嘅七月十五，大做水陆道场。而喺呢一日呢，所有饿鬼道嘅饿鬼都可以食饱，所以叫盂兰盆会咯。 哦，即系其实七月十五应该系我哋母亲节、哦， 差唔多啦，系佛教嘅母亲节。 咁清明同七月十四有咩唔同啊？ 南方地区一般就是七月十三，

意义都唔同。 师傅啊，咁样理解得唔得啊？七月十四咧，鬼门关大开，相当于咧就开大食会。 系啦，而清明咯，就系派钱啊嘛。 哦，即系一个派钱，一个派米啦。 差唔多系咁意思啦。总之鬼门关都系大开，鬼差就会带啲游魂野鬼上嚟放下假噶啦嘛。 啱啱讲住啫，臭生猛猛九叔啦，师傅你睇下，九叔个秦星望过去啦，只见到一只大嘴嘅旗袍女鬼，一边望住文彩，啲口水啊流到成地都系，慢慢黐埋文彩嗰边啦。臭生问啦，师傅咩事啊？呢个系 弊。有只女鬼要找头主。 头主？头主即是什么？ 头主不就是看死鬼咯。 咁好啦，看来文采牙牙烟烟咁啦。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